盘点今天的新闻之前啊，还是先来跟大家聊聊天啊。这个今天呢是12月25号，在西方的节日里面是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叫圣诞节，堪比我们的春节。虽然说大家都不过这个节日啊，但是昨天看到了一个段子，说在12月24号的时候是平安夜，叫 Christmas Eve， 大家呢都会这个。在国外，大家的传统呢是一起守在圣诞树底下，然后等待着圣诞老人会把这个礼物送过来。其实哪有什么圣诞老人，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会给你送礼物，而且会在床头呢挂一个袜子，然后等着第二天圣诞老人会把这个会从烟囱里进来，然后呢把礼物放进这个袜子。但是我从小啊，一到了这个12月24号平安夜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互相送苹果。也很好理解，就是大家都取这个谐音，吃苹果过平安夜，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平平安安，也是有一个美好的祝愿和寓意在。但是我从小啊，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平安夜吃苹果这件事情是外国人的传统习俗，直到长大了以后才知道不是，人老外连这个苹果是什么，这个苹果和平安怎么读，姓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更何况是在平安夜送苹果了，是一个这个洋节在中国的一个中国的本土化，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虽然说我们不过这个节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苹果，也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因为到了年末，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了，闲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新闻排行榜，我们先来关注在12月24号，也就是昨天，北京市的第265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召开了。这个发布会召开不是因为我们有新的病例，而是给大家通报了最新的两节到底应该怎么过，北京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发布了。在会上呢，北京市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也表示，目前国内外的疫情高发，国内的多地都是报告了本土病例，首都的疫情防控面临着境内和境外的双重风险。那元旦节和春节即将到了，人员的流动会更加的频繁，目前呢又正值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一定要严格的落实坚持持续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动态清零的总方针。那到底这两节应该怎么过呢？一是提倡市民群众能够就地过节，特别是啊，不前往14日内有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县市区，非必须不前往陆边境口岸的所在县。如果本市出现了本土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为了严防疫情的传播风险，所在区的人员非必要一定不要出京，所在街乡镇的人员要限制出京。第二呢，是对于学生来说，对于高校学生和务工人员等具有较强出京需求的群体，一定要做好运力的保障，推行有组织的进行购票、点对点的运送等等方式，最大限度的保障安全便捷出行。三呢，是鼓励有生产任务的在京单位推行弹性休假，合理的安排调休和倒休，引导所属的人员能够错峰的离京和返京。第四呢，是进返京需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北京健康宝的绿码。14日内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感染者所在的县旅居史的人员要严格的限制进返京。14日内有陆路或者是边境口岸所在县的旅居史人员非必要一定要不进京。第五啊，是严格要控制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会议和培训等等活动，所有的来京人员参加，主办方一定要加强远端的筛查，人员一定要进行闭环管理。第六呢，是加强进出京的旅游管理，自驾游一定要谨慎的选择目的地，暂不恢复进出京的跨省团队游和机票加酒店的业务，继续暂停出入境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的业务。七呢，是有序安排师生离返京工作，组织师生错峰放假离校，错峰开学返校，在假期啊，一定要坚持是少聚集、少走动、少扎堆儿。另外呢，是按照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严控庙会、文艺演出和展销、促销等等大型活动。还有就是要倡导线上团拜，最大限度的压减线下年会、茶话会和联欢会等等活动场次的规模。第三是提倡喜事缓办、丧事减办、宴会不办，提倡家庭的聚餐聚会不少于10个人。 四是坚持限量预约和错峰的要求，按照75%来限流开放公园、景区、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美术馆和网吧等等场所，因地制宜的控制瞬时的流量，社区的棋牌室要继续暂停开放营业。第五啊，是商场、超市、批发市场、餐饮机构和宾馆、酒店等等，严格落实测温、扫码、通风消毒等等疫情防控措施，一定要做好有序的排队和场内外的客流疏导，适时的采取限流措施，一定要防止扎堆和聚集。六是宗教活动场所采取实名预约、总量控制、入场检查和分时限流等等措施，压减进香和祈福等活动，严防人员拥挤。总的来说，是告诉大家，虽然说这两节到了，而且像春节这种一年最重大，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大的节日也即将到来了，但是为了您自己的个人健康，虽然说不做强制，但是咱还是能在北京就地过年，咱就在北京就地过年，能少出门就少出门，能不扎堆就不扎堆。好了，刚才和大家聊的是节日到底应该怎么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在之前的主播的朋友圈里啊，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是您都在电商直播当中被种草了哪些东西，或者是您在电商的直播当中都买过哪些东西。这个之前我们就聊过电商直播这个事儿啊，大家对于电商直播呢也都是褒贬不一，但是最近啊，这个电商直播可是出了不少麻烦事儿。电商直播的巨头，两大巨头，一个是李佳琦，一个是薇娅，最近都是频频上新闻，让大家都是大吃一惊。最近啊，说到了这个一个数据，让大家可能是耳熟能详，叫13.41亿，一薇娅等于13.41亿。根据新华社12月20号的报道啊，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的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黄薇，也就是网名薇娅，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的方式，偷逃了税款6.43亿元，其他少交税款0.6亿元，依法对于黄薇，也就是薇娅，做出了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这个事儿一出啊，网上也是众说纷纭，有网友说啊，我上次看到这个数啊，13.41亿，还是在人口普查的时候。国家税务局坚决支持杭州市税务部门依法严肃处理黄薇偷逃税的事件，同时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对于各种偷逃税的行为坚持依法严查严处，坚决维护国家税法的权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要求认真地落实好各项税费的优惠政策，持续地优化税费的服务，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在发展当中规范，在规范当中发展。同日呢，薇娅的微博也是发布了致歉信，称完全接受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相关处罚的决定，将会积极筹措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薇娅同时还表示啊，税务部门发布加强直播行业从业人员的税收管理通知以来，我针对税务问题进行了自查，同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的调查，在自查和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确实在税务上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对此深感愧疚，再次向公众们道歉。当天呢，淘宝的客服也是告诉记者，因为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该主播的账号薇娅的账号已经被冻结了。此前记者注意到，薇娅原定于在12月20号晚上进行的淘宝直播的预告也消失了。根据原计划，薇娅将会进行彩妆节的直播，明星化妆师将会空降在她的直播间。同时记者也是查询了薇娅的淘宝的店的主页，目前显示其依旧可以下单和购物，但是最近的更新时间在12月19号。还记得上周我们聊到了这个电商的直播带货，因为它不像你自己去逛商场、逛超市，你一逛逛下来，你逛一整天能看到的货品也只有这些。也不像在网络上购物，逛淘宝，其实你没有什么目的性的话，也是容易忽略掉很多好物。直播电商呢，有点像 邻居或者朋友给你的安利，他陪伴在你身边，然后告诉你这个东西我用过，特别特别的好，非常适合你。当别人已经验证过了以后呢，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就容易信以为真，觉得啊，他都试过了，那我是肯定也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不错的。所以说电商直播在这两年呢也是飞速的发展，影响了很多人的购物习惯，以及改变了很多人的购物方式。但是这个网络直播行业在飞速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它肯定会有一点点的不规范存在。所以说一开始我们说到，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而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尤其这税务问题，缴税是每个公民必须要尽的义务，偷税漏税这是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随着电商发展，其实有关电商主播的新闻大家也是屡见不鲜了，像之前的辛巴事件啊，那网络主播们依托网络直播的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和传播力，对于企业产品进行营销和推广，往往都会收获很多的粉丝，他们其实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应该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当前啊，这个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了人社部等等部门啊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杨艳英也表示，网络主播等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该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地履行纳税的义务。近年来呢，这个网红的经济也是快速的发展，那当前业务的形式、盈利的模式，让网红主播他们能够快速的窜红，而且毫无障碍的流量变现。有不少青少年啊，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能够幻想一夜爆红、一夜暴富，不再相信这脚踏实地的努力。其实他也在另外一方面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发展。而且知名的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为偷逃税款被处罚，我觉得在震惊之余，在震惊这13.41亿之余，还需要大家反思。那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他们偷逃税款，不仅是危害了国家税收的安全，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对于社会风气，而且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也是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刚才和大家聊的是带货一姐薇娅的问题，那作为带货一哥李佳琦最近也是榜上有名。在12月23号，浙江消保委表示，在今年双十一期间，其多个平台和主播的直播带货进行了消费的体查，在李佳琦、贝贝兔直播间内分别发现了一批次和两批次商标标签不规范的问题。近期频繁的在网络直播行业的处罚和点名，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国家在制定政策来努力的去规范这个网络直播新兴行业。12月23号，浙江消保委发布了双十一期间对于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五个平台的直播消费体查情况，有近30%的主播存在着不合规的现象，近40%的直播商品不符合国家的标准。当天浙江省消保委就约谈了五大平台和相关的主播，就发现的问题逐一进行了通报。本次消费体查选择了淘宝的7位主播、拼多多的4位主播、京东2位、快手2位、抖音2位主播，一共17位，其中就包括了网络人气排名前10位的李佳琦、薇娅、罗永浩、雪梨、丽儿宝贝和 Timer 小小峰等等知名的主播。在体查当中发现，有5位主播存在着夸大宣传，他用了绝对性的广告语，其实这在广告法上是有专门规定的，在卖东西的时候，你不能说我这个是最好的、最厉害的或者是最有效的，这种绝对性的广告语和宣传语。第二呢，是和其他的直播间进行价格对比等等问题。浙江省消保委消费体查购买的商品啊，共计有80个批次，其中包括服装、鞋类、食品、生鲜、玩具和电子商品等等。在购买了以后，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就商品的质量和标签标志以及理化指标等等按照国家的标准进行检测。检测以后发现，在这80个批次的样品当中，有29个批次的样品它不符合国家的标准，不符合率为36.25%。其中呢，三无产品有10个，商品 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有九个，存在人身安全隐患的有四个，材质成分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有七个，假冒材质一个，标签不规范有三个。其中三无产品的问题在拼多多和快手平台发现较多。同时呢，浙江省消保委在淘宝平台李佳琦和抖音平台贝贝兔的直播间里面也分别发现了一批次和两批次的商品标签不规范的问题。同时在体察当中发现，甚至有的直播间还存在水果缺斤短两的现象。现在在菜市场大家都看不到缺斤短两了。在12月23号，浙江省消保委约谈了淘宝、拼多多、快手、京东和抖音五大平台的相关主播。在约谈会上，浙江省消保委对于各个平台和主播的体验和检测发现的问题逐一进行了通报，法律专家进行了专业的点评，各个平台也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说明。淘宝的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涉及存在问题隐患的商品已经进行下架处理，对应商家主动对于存量库存进行封存、返厂或者销毁，不再进行二次销售。对于违规的主播和商家，平台已经按照规则进行了对应处罚，同时平台已经联动商家做好相关的售后服务保障。同时呢，拼多多、京东、抖音等等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处罚和相关的回应。浙江省消保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崔立新也表示啊，各个网购平台以及问题主播对于存在的问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要主动进行作为，而且保持初心和善念。平台的整改一定要态度、速度和力度三度进行合一，及时的完善平台的治理，切实的提高商家和主播的违规成本，压实各方面的职责。各个主播一定要强化培训和学习，保证真实合法的宣传。商家一定要充分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针对于各个平台提到的自行下架的商品整改措施，浙江省消保委将给予持续的关注，及时的查看各个平台对于涉及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是否是做到了全部下架。最后啊，明确要求五家平台和相关的主播在三个工作日内，也就是12月28号前，向浙江省消保委提交正式的整改报告。就像刚刚跟大家说的，直播行业它存在着快速的扩张和发展，但与其匹配的这种标准化和成熟的行业规范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而且呢，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就像之前说的，它不像传统行业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行业的会计核算制度啊，从业人员啊，企业的财税处理啊，这种各种各样详细的规范的制度。那作为新兴行业，规范直播行业的发展，各个相关部门啊，一定要形成合力，未来来聚焦完善制度，着力的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来强化涉税信息交互共享和涉税问题的协同处置，能够加大联合的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或者更高的水平上来促进这个行业的良性发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排行榜的全部内容，我们进一首好听的音乐，一首歌之后回来继续主播的朋友圈。 好眼肩上肩，柳叶就遮满了天，在其位这个明大公，细听我来言呐、此事哎，出在辽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呀，有一个宋老三。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个女婵娟呐，小妞哎，年长一十六啊，娶了个如冰儿，姑娘叫大莲。叫大莲，尊俏好容颜，慈禧烟花无人采，琵琶断弦无人弹呐、怒 起坐牢想张三。太阳落下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六哥哥来到了我的门前啊，月下了今晚这三更来相会，大脸我羞答答低头无话言。就跳了河，惊动了六哥哥来探清水河呀，情人哪、啊、你死都是为了我，大脸妹妹慢点走，等等六哥哥。秋雨下连绵，双江那清水河，好一对多情的人双双就跳了河呀，痴情的女子这多情的汉变成了小曲儿来探清水河，变成了小曲儿来探清水河。 一首歌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主播的朋友圈，主播的朋友圈，主播陪您聊聊天，我是乐陶。还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调到 FM94.5 或者 AM82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首页里面看到聊天室，进入到我们的主播朋友圈的聊天室，在周六的下午可以在聊天室里和主播进行互动，到时候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想问的都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跟主播进行沟通。另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进入到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的圈友群，能够来到圈友群，在平时在没有节目直播的日子里呢，也是可以和我们的三位主播进行沟通，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想了解的想看的想听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圈友群里和主播进行沟通和互动，我们尽量来满足大家。好了，刚才这个新闻排行榜结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政策，在12月22号的时候，国家广电总局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公示了《电视剧模板制作规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标准报批稿》，以下简称规范啊。这个可能听这个名儿，大家觉得哎，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里面有一点很有意思，说到在署名要求的方面。文件规定啊，这演职人员在电视剧的署名方式、顺序以及位置是由聘用合同约定的。制片人呢，应该在和演职人员签署聘用合同的时候，就进这个署名问题进行沟通和约定，规避争排位等等署名纠纷的发生。这个争排位这事儿，您听说过吗？近几年啊，这个争排位之风也是愈演愈烈。如果您没听说过争排位，相信您应该听说过一个网络热词儿叫 C 位。什么叫 C 位呢？就是站在正中间的那个人，比如说我们拍一张大合影，站在正中间最显眼的那个人叫 C 位。比如说这个每次电影或者电视剧在宣传海报上，大家会有一个括号，什么排名不分先后啊，这就是没有 C 位，大家都是 C 位。这个不是按这个顺序进行排名的。近几年啊，这个争排位这个之风是越演越烈，尤其是这流量大而且旗鼓相当的头部艺人加盟的大 IP 的电视剧更是难以避免。原来呢，这流量这个词儿还是个好词儿，意味着这个知名度更高，或者是大家更喜欢，喜欢的人更多。但是现在呢，好像流量小生、流量这个词儿变成了一贬义词。然后相反，这个褒义词肯定是实力派嘛。 我们分实力派演员和这个流量派的演员嘛。在这个唯流量，流量这个词儿以后呢，在行业整顿以后是日趋的负面，悄然的是被演员排位来替换了。近期有两部热播剧的官方海报和官方微信推送出现了全员主演的情况，有领衔男主演、领衔女主演、特别主演、特邀主演、特邀出演、特别出演等等头衔是并驾齐驱。掰掰这手指头数下来，在一部剧当中啊，有22个主演。这些眼花缭乱的这种宣发的操作也是让大家迷惑，也折射出了演员的位置到底怎么排这个问题上，出品方其实也是战战兢兢，谁也不敢得罪，求生欲是贼强啊。排位这个概念是源于日本的这种番位的这个词儿，指的是演员在影视作品以及宣发物当中的排列的次序。但其实呢，在这个日本的演艺行业会格外的强调，就刚才我说的这个 C 位的意思，只有一个主角光环，也就是最重要的、戏份最多的，都是围绕着他、衬托着他的这么一个主演的角色的身份，其他的演员呢叫配角。但是现在呢，排位这个词儿是几经流变，变成了这个演员的身价几何、名气多大等等这种虚荣的象征，相当于这个刚才跟大家说的，在合影的时候啊，大家一起抢的这 C 位，成为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让每个人啊都摄入其中，不得不去伺候啊。曾经就有这个剧、电视剧和电影，就因为这个片方模糊了排位、排名先后有问题，艺人团队不满，被压到了自己的排位，导致主演解约，不欢而散。其实有的时候，有的剧还不光是演员自己要来争排位，甚至有的时候演员都不知道是经纪人，或者是演员的公司，甚至还有可能是因为演员的粉丝不满意，我的演员为什么只在第二或者在第三，有一种畸形的饭圈文化，而导致出现了这种抢排位、压排位的现象。那这争排位的现象会导致什么呢？我觉得一方面是肯定是大家对于这个影视剧或者这部文艺作品的期待值会降低，而且如果有某位艺人争了这个排位，大家反而会对他有一种负面的热度，会产生一种负面的热度，并不是一个好的评价，会有一个负面的评价，从而导致大家对于这部影视剧也会有一个负面的评价，而不仅仅是去评价这部作品了。另外呢，就像刚才说的，然后甚至是主演解约，我觉得也会加大对于这个片方的生产出一部好的作品，会加大它的风险，也会增加它的压力。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随着这个规范的出台，我们的文娱行业的生态能够逐渐向好，能够健康的发展。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我们的北京市民息息相关的新闻。北京冬奥组委表示啊，提倡在冬奥会的时候要鼓掌加油，不建议大家去唱歌去呐喊。在12月23号的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防疫政策和相关的筹备工作。当时介绍呢，是涉奥人员来华期间啊，应该全程的佩戴无呼吸阀的 N95、KN95 或者 FFP2 口罩，或者是同等标准的医用防护口罩，一定要勤洗手、勤消毒，尽可能的使用免洗的洗手液和消毒剂。这些问题大家相信已经耳熟能详，而且平时已经可以做到了。但是啊，在这次的回答记者问的过程当中啊，提到了一点，提倡大家在现场加油的时候呢，为运动员加油的时候尽量用鼓掌来加油，不建议大家唱歌和呐喊。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整个防疫的大背景下，北京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我觉得看体育赛事的时候还是应该去加油、去呐喊，甚至去在现场的时候去唱歌，我觉得是更能调动气氛，甚至能让现场的运动员们心里也会有劲儿。如果在北京比赛，我们中国本土的运动员听见我们的观众席上全都是用中国话喊出加油，或者是唱起国歌，相信一定也会热血喷张。但是在整个防疫的大背景下，我觉得还是应该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外国友人的健康，为了我们运动员的健康，大家还是一定要去遵守这个防疫规范。心里激动可以，那就放在手上用力的鼓掌吧。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 主播的朋友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知网降价了。最近啊，有热心网友向记者反映，中国知网已经大幅度的下调了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下载价格。记者当天也是通过中国知网的官方网站还有工作人员确认了这一消息。近日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89岁退休教授赵德新状告中国知网维权的报道，也是引发了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作为中国知网运营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也是公开回应说，要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此前中国知网上啊，硕士学位论文的下载费用呢是每一本是15元，博士论文的下载费用呢是每一本25元，这让不少网友都直呼说，哎呦我天哪，用不起知网了呀。因为现在每年都有大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因为要毕业所以要写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就要去大量的浏览别人写过的论文，去检索去引用别人写过的论文。但是你在大量的检索和引用的过程当中啊，可是有点用不起了呀。22号，记者也是查看了中国知网的官方网站，中国知网会员流量计费标准表，上面显示的是硕士和博士论文的下载费用呢，现在是每一本7.5元和每一本9.5元，这和之前的价格相比啊，分别都是下降了50%和62%。消息一出，我们的莘莘学子们都在点赞高呼，我现在论文的成本终于可是下来了呀。记者也是通过了中国知网分别尝试下载了一篇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显示分别需要支付7.5元和9.5元。 对于中国知网上硕士博士论文学位论文的下载价格的变化，中国知网方面呢目前还是没有公开说明，但是记者通过中国知网工作人员了解到，这是最近才做出的调整。说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的，给出的回复是就这两天。有网友20号的时候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啊，刚刚试了一下下载硕士论文，的确是7.5块一篇，博士论文是9.5块一篇，莫非是刚刚的应声降价了吗？不过啊，这次中国知网的计费标准的变化是仅仅限于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其他的下载的收费价格目前还没有其他的调整。好了，以上就是本周六主播的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加入我们的微信圈友群，平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稍后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是乐涛，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 想起舞，但是会害怕退缩。它是雪面一刻，又在自己做。闭上浮尘，和一面折叠的灯火，它诉说着。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声音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